我靠，你们没完了。 黄少天怒了，一边厂里 PK， 一边公众频道刷屏，喋喋不休开始地图炮。 哎，我靠啊，仇恨转移了。 尼玛出事儿了。 众职业选手泪流满面，他们已经说不了话了，就见屏幕上文字嗖嗖嗖的往上窜。展楼兰几人此时也已经木了，眼看着厂里小北被打得惨不忍睹，结果这人居然还能腾出手来在这大刷屏，这是多么可怕的手速和分心两用啊。 房主，房主是谁啊？进频道。 终于有人想到了大杀器，在消息里不住地呼叫着，看到的职业选手立刻也是意识，连忙加入呐喊的团队。黄少天再狠，一个人肯定敌不了这么多人和他对刷。看到满屏进消息的呐喊，展楼兰头都晕了，不敢怠慢，连忙真的把公共频道给禁了。众人长出了口气，但是很快发现，没了消息屏幕，他们也没法集体讨论了，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比赛，有点枯燥地说。 哎，我们可以这里啊。 忽然某处传来了消息。 哦，对啊，我们还有这里。 传出消息声的是游戏外的 QQ 群，大家窗口化游戏，一边看比赛一边聊 QQ， 不耽误的。但是黄少天这样两个界面切换着来，一边战斗一边聊 QQ， 那肯定是做不到了。 早该这样的嘛。 职业选手们又是议论了几句后重新关注比赛。 这个小战法不行啊， 是黄少太狠了吧，把气全出这位身上了。 哎，真够可怜的。 所以说他擒胜我。哎，喂喂喂，你们说什么呢？ 群里又有不明情况者冒泡。 看戏呢，上游戏。 有人指出一条明路。于是这一晚跑到网游里冒泡的职业选手又多出来一波。不过等这些人先后从各个地方再找到竞技场来的时候，黄少天已经把展楼兰他们几个人全都给击败了。众职业选手嘻嘻哈哈的热闹了这许久，此时终于收敛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君莫笑这个职业圈中从未出现过的散人角色终于是下到了比赛场中。而展楼兰他们也终于知道，这才是所有职业选手蜂拥到此的真实用意。这一刻展楼兰把频道也是悄悄解了禁，并说了句话暗示大家，他希望能在这里看到职业选手对于这一场对决的讨论。 差不多了，洗洗睡吧。 第一个说话的竟然是叶秋。 我靠，我和你拼了。 黄少天叫嚷着出剑。洗洗睡了当然只是句玩笑话，叶秋真要想洗洗睡了的话也不会再下场来。比赛此时已经确定开始，但黄少天还是怀疑这家伙会无耻的无视游戏制度，开始了也果断退出，所以连忙一剑已经刺了过来，能打一会儿是一会儿。公共频道已经被房主展楼兰给打开，但在叶修说过洗洗睡了的玩笑话后，这一次却没有任何人再接话起哄。所有人的视线随着黄少天这一剑刺出都已经完全集中到比赛场上来了。叶修的君莫笑一跳让过，反手便是一击，捅出的千机伞看似只是一剑的长度，但突的翻起后变长为战矛。黄少天还没怎么样呢，围观的众职业选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君莫笑这手中的银武他们多多少少都已经听说过了一些了，情报来源当然是第十区的工会分会那边，只是那边哪有需要大神放手一战的对手，所以这银武的情报现在所了解的到底已经是达到了几分，谁心里也没谱。千机伞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它的变形， 这前所未有的功能吸引了大家所有的注意力。至于这银武的具体属性，大家倒是关心不多了。目前大家都很想知道的是，这武器变形是怎么个变形，变形速度怎样，有没有冷却，这些情报各工会都在摸索，但一直也没个准信。而今在这些职业选手的眼皮子底下，千机伞终于是货真价实地完成了一次变形。所有人看到第一印象都是好快。从伞变毛只是瞬息之间，就这一下武器突然变长，就可以当作是一个可怕的技能。黄少天刚才是闪开了，但是有黄少天这样反应和操作速度的联盟里能有几个？ 这武器如果不了解一定会吃大亏啊。 只这么一下，所有人心中都有了这么一个念头。比赛场中，黄少天避过了这一击，有机会却也不去抢攻。很显然，他更为好奇这个伞人和这把千机伞，更想多看看能施展出什么花样的招式，所以他不着急，一点儿也不着急。于是接下来的两分钟，他就看到君莫笑提了战矛，在那儿把战斗法师的五个低阶技能翻来覆去的用，几次用到技能全都冷却了，再不变就要被动挨打了。结果这家伙也是固执的在等待。 喂，你这玩意坏掉了？ 黄少天忍不住问。回答他的是一记落花掌。黄少天跳开。 说话呀！ 龙牙一击。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黄少天直嚷嚷。天机。 这货肯定是把耳机给摘了。 黄少天咬牙切齿地想着。可是听声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声音的强弱来判断目标的远近，这都是在荣耀中可以做到的。职业联赛中禁止语音，其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又打了一分钟，叶修这边依然是在耍战矛，观众们都有些腻味了，黄少天更是忍无可忍。这家伙摆明了是不想把实力显露给大家看吗？如果只是这样甩战斗法师，而且还是个20级以下的战斗法师的话，那实在是有些没意思了。王少天想着，嘴里又开始嘀嘀咕咕地骂着。虽然怀疑叶修没戴耳麦，但同时也很有必要怀疑这家伙其实是听着的，但就是假装听不到来让自己放弃音波攻势。王少天很从容，反正边打边说他也是习惯的，于是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攻击已经一剑快似一剑。上挑，剑光划出一道优美的半圆弧，但连续的追打下，这一次叶修终于是避无可避，被一剑挑向了半空。职业选手创造出浮空的机会，要是没能上去追打上几下，那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黄少天这样的大神尤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业余生番一个箭步冲上，一箭直劈出去，看起来像是要把君莫笑直接劈成两半一般。砰！没有看到枪火，却听到了枪声。黄少天的反应不愧其大神之名，只听到这一声立刻已经开始闪避，但是在未看到枪火的情况下，只凭一声很难分辨出枪打的是哪个方向。黄少天这一躲也只能是碰运气。噗一声响，枪中，一小簇小雪花意思性的飞扬了一下。现实是一枪可能要了人命，但是在游戏里，普通一枪伤害低到不用太在意。不过黄少天心里还是有点郁闷的，因为他的运气实在不好。从这一枪打中的位置来看，如果他傻乎乎的没听到这一枪的话，或许反而不会中。意识太好，此时反倒成了他的漏洞。 对方这一枪上来攻击的就是黄少天可能闪避的去向之一。结果黄少天不巧的就是选的这一边，于是等于把自己送到子弹上了。不过黄少天却乐了，因为千机伞好像终于开始发挥第二个功能了。砰砰砰砰砰砰，接连的枪响，千机伞变化出的枪形态是步枪，一波攻击因武器而异，要么是两发，要么就是三发，不像左轮或是自动手枪那样一波就是数发子弹。千机伞的声音节奏很显然它就是一个两发的步枪。此时的叶修一边让君莫笑射击，一边倒跳走位，竟然是用飞枪的操作放起了黄少天的风筝。 太天真了吧， 黄少天眼里这简直就是幼儿园级别的手段，试图在他这样的大神身上得手未必太不把他当回事了。黄少天看准君莫笑的走位，几发子弹闪过，突然一个三段斩切除开路，一气呵成的三段连斩中，黄少天甚至还没完成变成操作躲避射来的子弹，随后剑光一道闪出。第一阶技能拔刀斩出招快，攻击范围广，是任何一个高手都不忍心舍弃的十分好用的一个技能。黄少天三段斩抢进了距离，再出这一剑算准了对方无论如何也是要在攻击范围内，怎么也没地方躲了。于是叶修也没有躲，还在冒着烟火的步枪枪托中忽的已经抽出一柄太刀，横剑一锋抵挡住了这一斩，跟着反手一挥，一模一样也是还了个拔刀斩。别的技能倒也罢了，黄少天觉得自己要是伤在了剑客的技能下，那可是超级没面子的一件事。于是一看叶修出剑客技能，黄少天不由自主的超级认真起来。之前叶修化解这一招用的是一个格挡，黄少天觉得他应该表现得更加高端一些，不能和这个小散人一样一直在20级以下的技能堆里下转悠。于是面对这一拔刀斩，黄少天潇洒霸气的一个升龙斩的操作，业余生凡宛若烟花骤然升起，拔刀斩避得自然是恰到好处，紧跟着升龙斩转落凤斩，反身一剑照头就劈了下去。君莫笑立刻就被劈成了两半，痛快的让黄少天当场就是一愣。影分身术，经验丰富的大神瞬间就判断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事先没察觉？因为落凤斩这个帅招出手的时候有一个侧半身的回旋，有那么短短的一个瞬间视角是扭不到目标身上的。于是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君莫笑留下了一个影分身给他。真身呢？黄少天已经有了超级不祥的预感，毫不犹豫立刻一个银光落刃，业余生凡又像流星般的坠落向了地面，没有停顿，顺势就是一个翻滚，这才将视角转回身后，果然看到君莫笑凌空落下，脚底还卷着发力时震起的尘土翩然落地。公众频道里一排鼓掌的表情，这一个瞬间确实精彩，只有叶修这样经验老辣的大神才有可能抓得住落凤斩的侧半身时的短暂视角盲点，做出不让对手知晓的操作，也只有黄少天这样反应机敏的大神才能在发现不对后极快速地完成银光落刃的操作，这才没让影分身到他半空身后的君莫笑应踏到他头上。叶修的操作当局者清，不是身处局中可能一时间意识不到叶修完成影分身术的瞬间是一个视角盲点。黄少天的操作则是旁观者清，因为身处局中的黄少天虽然做出了如此的判断， 但事实上他自己并不知道君莫笑在他身后头上搞着什么动作。果然是大神之间的巅峰对决，这两个人都拿出真材实料了。职业选手们超级激动啊，结果就听场中轰一声响，动静不算太大，但显然是发生了一次小爆炸。爆炸在哪里？在黄少天的身上。黄少天在茫然，观众们都在茫然，只有相应职业的选手瞬间就判断出这个熟悉的技能是什么。 是机械追踪。 机械追踪只是机械师五级的小技能，是放出一个自爆小机器人，会自己在地上行走寻找目标。这个技能当然在散人可学的范畴之内，可是这家伙什么时候朝地上用了一个机械追踪？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人发觉吗？想找到这问题的真相，只能之后在录像里研究了。而现在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炸到业余生凡后，君莫笑已经立刻开始抢攻，翻手扔出的那个手雷好像早在他落地时就已经飞出了。这本来不算是什么威胁的，但在这个机械追踪追到了夜雨生凡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其实任何一种攻击都会产生僵直的效果，只不过效果有弱强之分。如龙牙这类技能制造出的僵直效果甚至可以以秒计，那就会在说明中特别指出，而绝大多数技能说明里都没有提到僵直效果的，那时间都基本都是短暂的一瞬，只能靠玩家凭经验凭直觉去捕捉。高手和一般人的区别在这种地方就有一个很鲜明的体现。为什么同样技能串接起来的连击高手可以打得很完整，而一般人总是很轻易的就会被高手给破掉？就是因为高手掌握好了技能的节奏，每一击的命中都恰巧击在了那个点儿上，所以理论上来讲，无懈可击的连招也是存在的，只是想做到太难太难。再顶尖的选手也只能说去尽力，不可能说百分百的把握好每一次攻击。不过在眼下，叶修这一击至少是做到了。本也没把这颗手雷当回事的黄少天，被这一机械追踪放出的小机器给炸到后，再想当回事却已经没办法了。一个短的让很多人可能都以为根本不存在的僵直，恰好出现在手雷砸到夜雨深凡身上的时候。反应再快，手再快，这个时候都一点办法都没有。手雷炸开，爆炸的气浪向夜雨深凡掀起，很显然这一点也是叶修所计算过的，气浪掀起送出的位置正是他所需要的。君莫笑立刻朝着那位置冲去，黄少天当然不会一点挣扎都没有，但是他郁闷地发现可以在空中产生位移的技能落凤斩和银光落刃偏偏都是他刚用完的，此时都在冷却中。浮空中如果可以自由翱翔的话，那浮空也就不是一个经常被玩家当作追加攻击机会的时机了。此时的黄少天没有了可用的技能，也只好干瞪眼，眼睁睁地被冲过来的君莫笑迎头一记崩山击直接给劈回到了地上。